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显现日快乐！今天我主显现日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诞生了，并且在天空有他自己的心，很清楚彰显上帝的真光，真的来到我们当中。连那些外邦人的博士们都来朝拜婴孩耶稣。早期教会是选择这一天1月6日用来庆祝圣诞节，是之后才有很多教会，但不是所有的教会改成是2月25日庆祝。那今天这一天也叫做外邦人的圣诞节，因为马太福音的那些外邦博士们，不是路加福音的犹太人，是这些外邦人，他们俯伏在地敬拜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主显现日的圣福音就是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，这段有很多内容我们应该注意，包括至少这四个主要的人或者事情。那按照这段经文出现的次序，有第一婴孩耶稣，第二希律王，第三博士们，第四那颗星。那我今天想要倒过来的顺序来一个一个谈。首先是那颗星，最大的可能是这颗心就是一颗新的心，是上帝所行的特别神迹，在这时候特地多创造一颗心。民书记1000多年前就预言说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。那么当然真正的心就是耶稣自己，像在启示录耶稣说他是明亮的晨星，但是很适合现在天空里面有一颗新的星，因为上帝在世上成为人，这颗天上的星就宣布了这个好消息，这个事实。那我们的世界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真的是很黑暗的，我们都有一些黑暗羞耻的行为言语，至少是一些黑暗的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都希望没有被光照显露了。那你就重新向上帝承认你的黑暗吧，耶稣来就是为了驱散赦免你的黑暗的罪，因他受了那十字架上的黑暗，就是上帝对你我的罪的愤怒与惩罚，所以我们已经被赎埋了，并且那世界的光耶稣复活了，胜过了撒旦死亡与我们罪恶的黑暗。这耶稣的光也已经来到你自己，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颗天上的心就提醒我们，耶稣的光真的来了，真的光照了，拯救了我们。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经文有那些跟随那颗星的博士们，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，我们只知道他们带了三个贵重的礼物，黄金、乳香与没药，献给婴孩耶稣。关于这些人到底是谁，具体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并不清楚，他们就突然出现，他们看见那颗星，知道这颗星就是代表新生犹太人之王，他诞生了，然后他们就特来拜他，他们也真的俯伏于地敬拜这婴孩耶稣，真奇妙。那我们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，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他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应该每天敬拜耶稣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每天敬畏 亲爱信靠他过于一切的。可惜我们常常就是做不到，我们把太多别神排在耶稣前面，我们自己的想法、金钱、好名誉，甚至娱乐都排在耶稣前面，比耶稣还重要。感谢主，耶稣来，他需要来，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，他来替我们做到，完美地遵守第一条诫，还有所有的诫命，他也替我们受我们自己应该受的惩罚。博士们应该好好地敬拜耶稣，我们也不得不敬拜他，因为他牺牲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接下来是希律王，他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，就是因为他是特别残忍邪恶，他甚至杀了他自己的家人。那在我们的今天经文里，他向博士们撒谎说他也想要去拜耶稣，但是从我们经文的下文，我们就知道他真正想要做的就是杀耶稣。希律一定要自己当王，他不肯让别人抢夺他的位置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位小希律王藏在你心里面？你就是想要做主，你不想要照着耶稣的旨意，乃想要照着你自己的旨意，你就是不要耶稣真的当王。但是无论你我多么想要阻止他做王，我们不会成功。就像希律失败一样，我们也一定会失败。耶稣就是万王之王，那么这对我们罪人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灭亡。在他的大能的荣耀里面，还有他的权柄里面，他就是应该毁灭我们罪人。但是他被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在他的头上就写着犹太人的王的时候，就是在这时候，他反而就是在当我们的王，非常荣耀的、大能的救赎我们，太奇妙。最后，在我们的经文里，就是有婴孩耶稣。那其实我们已经谈了不少关于耶稣，对不对？那这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不断地在见证他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也就是跟使徒保罗一样，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耶稣已经不在马槽里面，他可能已经是1岁多了。但是他这时候还是一个小婴孩，看起来都不像宇宙的主宰、万王之王。先知弥迦700年之前预言说：“有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有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”弥迦说耶稣的确是一位君王，但是他要牧养而不是管辖上帝的子民。耶稣自己也说他是好牧人，他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也认识他。那他的羊就是我们，本来是走迷的，个人偏行己路。其实我们仍是罪人的基督徒，还是常常走迷，不想要跟随我们的好牧人耶稣。重新向他承认你这个偏向吧。好牧人耶稣，他也已经为你舍命了，为你成为赎罪的羔羊。他今天晚上也再一次地寻找并寻见你，他所疼爱的小羊，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你夺去。 万王之王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是个卑微的婴孩。今天晚上在这个卑微的地方，他透过这卑微的仆人，很卑微地在他的道里面来到我们当中。他真的是万王之王吗？好像没有，但你不必怀疑，博士们他们没有怀疑，他们还是敬拜婴孩耶稣，也有天上的那颗星作证。那一位，甚至这一位，就是万王之王。有一天在天上，我们也会见到他全部的荣耀与大能，并永远享受他国度一切的祝福与喜乐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